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丢离， 莫文蔚带来爱情。之前我们所熟悉的莫文蔚和冯德伦的那一段感情，让我们常常看到莫文蔚的脸上有非常灿烂迷人的笑容，因为也许爱情对女人来说是最好的保养品。后来我们又得知，因为音乐理念上的相近，所以莫文蔚和张亚东越走越近。所以感情这件事对每个人也许都是公平的，有人能够在心灵上与你契合，有人会叫你开心，另外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他也许就是你的最初或者最终。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出自蔡健雅之手的轻慢温柔的抒情小调。 条件都已发快，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尽量牵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太阳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向往那么困想，无尽无尽的夜晚，不打烊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心事伤。

这是萧敬腾，从踢馆王到今天超级星光大道节目真正走出来并且成功上位的，除了杨宗纬、林宥嘉之外，就是这个意外当中的天意了。萧敬腾拥有着无可挑剔的唱功和技巧，虽然说有些人说一个歌手最怕的就是技巧性太好而丧失了一些打动人心的部分，可是在萧敬腾这里，这两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出自一张把张信哲带向全世界的大碟。虽然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专辑的名字《心事》，但是无论是《爱如潮水》或者接下来这首《我是真的爱你》，都把张信哲推向了华人世界的情歌王子的地位。 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所以离开我去证明。我闭上眼睛，天空变得透明，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不问回应，让爱继续。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的专一，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我是真的爱你，留在世界边缘呼唤你，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世界边缘呼唤你，

流浪的红舞鞋歌曲的开场相当隆重，反倒歌曲高潮部分的编曲变得很单薄，我想这也是为了突出王菲的声音才这么做的。刚这首歌无论是编曲和歌词都非常有着复古的意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菲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爱与痛的边缘》，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谭咏麟和李克勤翻唱的版本。在2003年，左邻右里红遍香港乃至全国，而左邻右里这个名字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的双剑合璧。 回回彷徨路程，回望这一段，你问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纠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战选？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 爱与痛的边缘，无可否认，左邻右里的双剑合璧让李克勤的歌唱事业有了一个新的跃进，而在沉沦了许多年之后，李克勤也终于迎来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高峰，成为了香港乐坛最佳男歌手和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应该说左邻右里让李克勤打了一个大大的翻身仗。之前李克勤其实并不缺唱功也不缺技巧，他缺乏的就是人气和运气，而左邻右里的出现把所有李克勤之前缺少的都聚集在了一起，再加上自身的实力和好的歌，一切刚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李克勤的独唱好了，